慢慢降下来，我再回来。不是一直往前冲，是慢慢回来。你可以把速度降下来，不用靠快、靠撑、靠掌控，才觉得自己有在前进。先让自己一步一步回到平衡里。今晚不用再追着进度跑，不用再逼自己立刻做到最好，立刻恢复稳定。先把那股一直往前顶的力道放下来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现在先沉下来，你正在回来，身体会慢慢把你带回安稳里。